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我觉得还这个蛮惊险的啊，但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说一说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对，请大家大胆发言啊，在座的各位都是那种九死一生的人，都是福大命大的人。 别，听起来怎么这么瘆人呢？来，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原来》，来自林东的一首歌。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只生活了十多年二十多年三十多年，但是惊险的事情还真不少。大家肯定遇到过那种觉得哎呀我差一点命就没了就那样的时候，肯定有。 哎，萱草你知道吗，就我经常看那个微博里那种什么出事故的视频啊，或者什么意外的视频啊，我每次看到都心惊肉跳，觉得这个活到这么大真的不容易啊，这个生活中的危险好多呀。 我就说你很惜命嘛，你说你每次看都会联想到自己身上，哎呀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大家还是要小心为上啊。来听听大家的这个故事吧。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呢，小时候吃鱼时被鱼刺卡住了喉咙，爸妈呢用了各种土办法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去了医院。医生说你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啊，刺破喉管就麻烦了。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望鱼却步的。 哦，被鱼刺卡住，这个我也有过， 挺危险的其实真的。哎，你知道吗，我身边真的有这种事儿，就是我之前听说过身边的人啊，就是说有一家的这个姐弟俩嘛，这个弟弟就吃了个鱼，都挺大，都二十多岁了，然后吃了鱼卡住嗓子了，他也没在意，就是嗓子慢慢的肿了，然后结果呢第二天早晨起来人就没了，然后说是这个被刺破的地方肿了，肿了之后呢这个导致他的这个气管都被堵了，然后就窒息而死的，就没有及时去医院嘛。真的是挺恐怖的一件事，被鱼扎了的话。 我觉得那当然，如果真的被鱼刺卡住，第一时间如果说自己那些办法都没有奏效的话哈，就赶紧去医院呀。 嗯嗯， 还睡一觉那心真大。 嗯， 这个卡住对吧，你谁知道你睡梦中这个刺会走到哪里去啊，对吧，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情况，都睡不着觉。嗯 嗯，这么我之前还听说过那种，就是鱼刺从喉咙里进去之后，它会在你的身体里还会继续的动，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啊，就是有的可能会扎到心脏啊，或者是动脉什么的。 啊，这个我看过那种电视节目，之前不是做过一些普法啊，或者是医学类的那个节目，它那个鱼刺吧，有可能会刺破你的气管，会进入到你的身体里去，会是这样。 哦，真的是可怕。嗯， 对。 爱相爱的两人走不到一起，竟那么容易，就像我放了过去，它竟没有到底。戏剧总是那么的彻底，不管你信不信，嘲笑糊涂的人总是不遗余力。原来爱碎了心底，竟那么容易，心疼你经不起我一般的努力。多年以后回想过去，劝自己要冷静，心碎的彻底，不甘的回忆那么容易提起，我爱过你。 今天第二首歌叫做《嚣张》。咿呀咿呀小炒驴他说呢，2017年3月31日，一辆大货司机因为疲劳驾驶碾压了在路边骑小电动车的我，肋骨断了6根，左小腿什么胫腓骨骨折， 右腿股骨头骨折，肩胛骨锁骨断裂，最严重的是呢，断了的肋骨把左支气管扎破了，给大脑提供不了氧气，在 ICU 抢救了11天，医生对我很好，护士对我很好，护工也对我很好。那年我21岁，我的妈呀！ 哇，真的很危险啊，这个。 嗯。 总算救过来了。 对，他还说，他说因为我车祸呢，错过了很好的工作，但幸运的是哈，我现在恢复的像个没发生过车祸的人一样。 嗯， 说除了身上的几道疤，车祸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阴影。说我现在还可以听《熏陶莫大人》的故事。嗯、今年我24岁，我真的很幸运。 对，真好，真好，总算是劫后余生，然后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生活。 对，就光听我刚才的描述。大家都能想到那个恐怖的那个严重程度是吧，真的太严重了。 而且比如说哪里骨折哪里破了的话，就是随口一说就说出来，但是你真的经历的话真的是很痛苦的。像、我之前有朋友什么跟腱断裂，还有这个从这个高处掉下来把这个脊椎只是摔裂而已，那都养了有大半年，而且就是整个人都变了，性格都有一点这个、内敛 了。 对对对，所以说那么严重的骨折呀，那么多处骨折的话，这个恢复期真的是很长。仇怨的梦之读诗，他说小学在池子边玩耍，因为是中午嘛，吃完饭没事儿，很多人都会去玩，我不小心掉进了池子里，差点淹死。当时的我真傻呀，别说救命了，连声音都没发出来，要不是旁边有两个高年级哥哥，我可能就活活被淹死了。 哇， 去玩水也要小心。 我听说一句话说这个容易被淹死的都是那些就是会游泳的，因为像我们这种不会游泳的人，我见到水真的就是绕着走， 离得远远的。 对，我完全不敢靠近它，更别说进去游泳啊什么的了。 嗯， 我不管大家会不会水性哈，大家一定要有这种安全意识哈，千万不要游野泳、就那种没有、不是什么正规场合，小湖啦小河啊，不要去那种地方， 一定要有安全员看着。 治愈我的伤，你的一字一句犹如刀疤划心上，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任你肆意玩弄，从没去想你是有多嚣张，我的心脏脉搏为你跳动为你狂，你说我真的多余不如离开流浪，都怪我没治愈。 下一首歌来自王巨星的《重演》。 嗯， 我在你的眼前，你走在他的旁边，对视了几个瞬间，才算回过神仙缘。 那这个朋友他叫做 Smile 莫哭，他说我被自行车绞到过脚，骑自行车还跌破了膝盖。哎，至于说绞到脚这个我真的有，小的时候我爸骑那种大梁自行车带我嘛， 啊， 然后那个我的脚我会比较喜欢蹬在那个轮子有个尖尖搭在那上面，但有的时候插不好就会往车轮里、车轱辘里插进去。 好危险呀、真的。 然后我爸就说，哎，怎么蹬不动了呢，然后站起来蹬。 天啊，有没有折了脚，有没有折， 真的有过这种经历。 天啊，这个爸爸的心也是够大的。 那双眼再重提一遍，爱的深爱的浅， 嘲讽我恍惚间变成三角恋。 还有这个人啊，他说呢，小时候玩滑板，从两个行进的大卡车中间穿过了，事后被家长教育了好久，还有晚上被迫熬夜，心脏突突突一下的时候，我都觉得死神仿佛呼啸而过。哎，下面还有人回复他说，这个睡着睡觉突然这个心跳突突突的时候，我也有过，总觉得要猝死了。 这种一般就是你可能你平时作息不规律，熬夜熬多了， 心律失常。 嗯。心动过速那个词，对， 嗯，反正老熬夜的话对心脏确实不好，心脏血管，我最近看社会新闻嘛，经常听到这个，就是有这样的新闻，说年轻人可能二十几岁啊或者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脑梗了，就是因为老熬夜造成的。 是，就是你如果前一天晚上熬夜的话，你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脑袋是木木的，就觉得浑浑浊浊的，就真的很不舒服。 嗯， 那条街，那一天，那双眼再重提一遍，爱的深，爱的浅，嘲讽我恍惚间变成三角恋。那条街，那一天，那双眼再重提一遍，爱的深，爱的浅，嘲讽我恍惚间变成三角恋。 第四首歌来自于周兴哲的《怎么了》，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怎么了？你怎么了？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怎么了？你消失了。 西西任性了，他说呢，上高中的时候戴着耳机过马路，正好一辆车开过来，没有注意，旁边卖水果的大爷猛喊：“嘿，注意车，看车，看车，抬头！”等我抬起头来，车已经撞上来了，幸好是冬天呀，我和司机四目相对。被车推着溜出了好大一截儿。这个时候卖水果的大爷已经跑过来，严厉地说，都被你吓死了。当时是大爷把我扶过马路的，我才感觉腿好软啊。对，现在这种情况挺多的，什么戴着耳机或者是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都很危险，不是容易被车撞，就是容易掉到沟里，掉到井里。 对，我前段时间我还看微博上说日本啊准备公布一条法律，就说边走路边看手机是违法的，就让大家不要走路的时候看手机，要注意安全。 对，你别说走路看手机，我经常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有人一边这个骑着电动车呀，或者一边开着车在玩手机回信息，然后就全程低着头，我说你到底要不要开车呀，还不是龟速就是偏航那种。 就有的时候那个开车上道嘛，你就有的时候会发现前面的车哎就很慢、 啊、 然后就慢悠的也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你超车的时候你去看吧，他肯定是在玩手机看手机呢。 嗯嗯，太危险了， 是有多重要的信息，就这么点功夫你就一定得看那一眼手机嘛，就真的很危险。 对，你就别说是看手机了，你就一边现在不是都有那种 蓝牙的车嘛，就是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 嗯、 就直接听着车里的那个声音打电话都很危险，就是你会转移你的注意力的、 嗯、 有时候你想别的你就忘了前面的红绿灯啊或者行人啊或者该拐弯了什么的，所以说开车还是要专心啊，走路什么的都是。 是我无法想象我有一天如果开车上道的话，我什么都不干，我不看手机，不戴耳机，不听音乐，我都紧张的要命，就是感觉注意力一定要集中，我才能够保证我的正常驾驶、 嗯、 你更别说还要我打个电话或者是听段音乐，不要。 嗯，对。哎，其实一说到这儿突然想起一件事啊，就是这个莫大人和萱草的这个导航语音包的已经在百度地图里上架了，大家可以在里面去搜莫大人和萱草的这个导航包，这个语音包、 啊、 也可以用我们，这个以后就不迷路了。 对，就是打开百度地图 APP， 然后在语音包里面哈搜索莫大人或者搜索萱草、 嗯、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语音包。 对啊，以后我们路上也陪你。 对对，我记得我是录了很多就是有自己特色的那种、 啊、 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很温柔的妹子来陪伴你的每次旅行。 嗯，对，希望大家这个多多用我们的语音包。谁说一定要有人笑着，我不想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祝福我最爱的能永远飞翔着，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怎么会谁都绝口不提要幸福，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每一步，我们怀念什么，失去爱那一刻才晓得。 下一首歌来自高山的想要把全宇宙最特别的爱都给你。 嗯， 阳光洒在角落，乌云懒洋洋的，如果遇上好天气。 邓兴祥他说呢，我一直坚信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四五岁掉水井里过、 嗯、 小学春游掉河里过，家里过大火只有家人跑出来了那种，所以一直对生命充满敬畏之心，再苦再难想想都不是坎儿啊，努力的生活吧。 还好还活着，这个经历了这么多危险的事儿。 是 超甜女生，这个又逗又可怕。她说读幼儿园的时候穿红色的衣服在田地里跑，被牛给顶了起来，是抛起来掉到地上那种。 哇塞，牛角顶起来了是吧？ 干嘛要穿红衣服？你要逗牛吗？ 可能也是不太懂吧，就可能人家那个地方就是家畜啊就散养的那种比较多。我不是说过吗、 嗯、 我小的时候放学被一头猪追过，就那个猪跟疯了一样，就一直要追我，就好像要冲撞我顶我似的，我真的吓得要命了。 被一头猪追， 是 这个 是 太有画面感了，我现在已经开始脑袋这个画面，萱草被猪追。 我很好，天气很好。他说呢，我记得高考毕业那年的暑假，一辆车呢从脚尖开过，当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嗯、 现在看来是幸运的，我和死神擦肩而过。 疼不疼？ 离得很近、 嗯、 从脚尖压过去了。 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同学的姐姐，就是小时候在路边这个等车的时候被一辆大车这个压过脚面啊，然后她一个脚趾都被截肢了，真的是挺可怕的，在路上等车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幸运的，只是脚趾截肢是吧，如果你是被撞倒了、或者是怎么样，那就可能下半身都要截肢了。 嗯，对，挺危险的，在路上一定要小心，这个不能把自己的命交给别人来注意啊。经常大家有说什么、这个你怎么不好好开车呀，或者你开车怎么这么快呀，但是你管不了别人，只能管你自己，所以说你只要自己有这种防范意识、就基本不会有这种危险的事发生的。 对，哎，不过我经常在路上看到那种就是很气愤，就是过马路嘛，对吧，他没等那个灯亮的时候，他就非得要往前走那么几步，就是觉得我要争分夺秒的过个马路，我觉得真的没必要这么着急，你就等车停稳了、然后你再走过去，这样是对自己的负责任。 对对对，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赵乃吉的《你说》。 千小豆子他说呢，十岁那年得肺炎，还加上水痘，天天高烧，不停的咳嗽，水痘长得满身都是，折磨的我晚上无法入睡，要不是家人的悉心照料，我估计就和这个世界 say 拜拜了，感谢我的家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大家一定要牢记。 林佳一他说呢，我小的时候生病住了很久很久的院，一直没有人告诉我那是什么病，我只知道我脑子出了问题，我只记得从早到晚一直吊瓶，没有床位了躺在走廊，另外呢抽骨髓真的是太痛了，还记得隔壁床一个小妹妹哭啊哭，还有我家里人也是哭啊哭。他说呢，实际上我一直以来身体都不是很好，头会经常痛，但我很少回忆这些事情，就他到现在家里人还没告诉他小的时候是得了什么病，不过看起来他好像是已经痊愈了， 应该是白血病吧，还要弄这个脊髓什么的， 我猜啊。 对，但是你知道白血病也是有治愈的可能性的对吧，我觉得他应该是治愈了，就小的时候得过那么一场大病。 嗯， 读着你总写下的心情， 藏雅他说呢，坐大巴车过路口时，一辆小轿车突然冲了出来，大巴车的司机师傅猛一个转弯，还好旁边附近呢有个加油站，有一大片的空地，我们就开进了空地里，不然的话撞上真的很危险，一车里那么多人啊，很容易受伤的。 我再说一个让人背后出凉汗的那种故事啊，这个朋友叫仙人球，他说还在部队的时候，有一天我上夜哨，十点多呢看见一个大爷过来，大爷说出来打工被人骗了，已经两天没吃饭了，大晚上的我就把我身上的50块钱给了那个大爷，大爷拿着钱很是感激的走了，到了第二天我才知道大爷一晚上杀了7条人命，我俩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杀了3个人了，现在想想还是很后怕。我的妈呀， 我的天呀，还好你给他钱，不然的话你也死了。 是啊，我觉得大爷可能就感动了吧，觉得你是个好人，就没舍得跟你下手、我的天哪，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天呀，可能是这个死神来钓鱼啊，只要是心善给我钱的人我就不杀，不给钱的一定要死。 这的时候，所以说以后如果大晚上有人过来借钱一定要给他吗？ 这个真的不好说。 没带钱，没带钱来扫码。你有手机你就可以给我钱。 太可怕了。这个真的可怕。 哎，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就做人一定要善良哈，善良的话是有好报的。 嗯，对，我这种也是非常极端的情况，但是遇到的话就、就是百分之百的要完蛋。 是啊。 好了，今天说了好多这个惊险又刺激的故事啊，不过还好大家都这个转危为安，虚惊一场，也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命吧。 我觉得最后一个故事简直是离死神只有 0.01 毫米的距离。 嗯，真的是人祸呀，这个 是、 嗯、 人生中会遇到这么多人，难保其中有那么一两个很极端不想活了的，是吧？ 嗯， 那这种时候就希望大家能够福大命大，躲过此劫。 嗯，对，那好了，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吧。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每期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每期的话题征集呢都会在这儿分享的，希望大家多来参与、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嗯，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说这一切都只是